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， 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999 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2017年的鸟语花香悄然潜入，被春日暖过的绿鸟滋滋发芽。仲春与暮春交接的时节，高楼大厦格子间的你我，借来春雨3分滋润，偷来春风的7分柔情，踏着清明的雨雾，迎接四月的春风吧。 风在轻轻地吹， 我相信婴儿的眼睛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新鲜的泪水，我不信甜甜的柔情，我相信轻拂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雨，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缘分。是不是变成是对，我的心就不会再哭，别开口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伤情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。相信新鲜的泪水，我不信甜甜的柔情，我相信轻拂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雨，我相信患难的真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，是不是变成是对，我的心

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